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兰德听见那女孩在矮树丛里钻来钻去，在一小块空地上从这一头窜到另一头，而回来的时候，女孩那瘦长的褐色的手指上抓着一大把野柿子和山核桃。鲜活的色彩使兰德瞬间愣了神儿，她不知道怎么竟看得入迷了。直到女孩走到兰德跟前，兰德这才注意到女孩的肩上正挂着某个熟悉的东西，那是自己的鞍马带呀。 我的东西！ 兰德动作太快，过于唐突，让女孩吃了一惊，急忙后退，手里的柿子和山核桃洒了一地，鞍马带掉在两个人中间的空地上。兰德拿起了袋子，一个口袋一个口袋的检查。兰德找出了原本没有的硬饼干、面包、一小块肉干以及他的手枪，除此以外还有备用子弹。这些明明一直放在骡车上的旅行箱里，不应该在鞍马包里出现。另外还有一把艾拉装在箱子里准备出售的全新猎刀。兰德迷茫地看着女孩，看看手里的包，然后低下头看着女孩重新捡起那些颜色鲜艳的深红色果子，并且用裙子把它兜了起来。 你偷了我的包？ 兰德终于恍然大悟，脱口说道： 还有我的手枪。你 女孩趁着他们睡着的时候在营地里搜刮了一番。女孩一直准备着要独自离开，此时女孩停下手里的动作，看向了兰德。之前应该是罗夫在照看你吧。 兰德把包翻了个底朝天，他找到了祖父的那本圣经，还有他的野外放大镜，以后生火的时候能派上用场，假如阳光足够强烈的话。兰德用皮革捆起来的那包东西不见了，那里面有兰德的笔记本，还有钢笔和墨水。女孩肯定是在搜刮骡车上的补给品时把它们藏在营地附近的某个地方了。我的本子不见了，我的本子和笔到哪儿去了？ 面对兰德的疑问，女孩站起来仔细看看手中的那颗柿子，好像打算马上把它吃掉。就在此时此地，一个满是树叶的本子有什么用？又不能拿来当饭吃，而且你选的大部分连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女孩说着耸了耸肩，拿起柿子咬了一口，汁液沾到了开裂的嘴唇，使女孩疼得缩了一下。然后她接着说：是时候启程了，我想大雪就要来了，还有杰普的那帮人，要是他们找回布朗崔格的店里，我想他一定会派猎犬来追我们的。 不行，我必须拿回我的本子。兰德扬起了一只手，那高度足足高出女孩一英尺。就是那些狗找到我的，我第一次逃跑的时候就是那些狗找到我。我说了，我必须要拿回我的本子。就在故事读到这儿的时候，木屋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只响到第三声的时候，我才终于反应过来。而星期五趴在门廊的另一边，一只耳朵动来动去的，被这声音弄得晕头转向。星期五从来没听过固定电话发出的机械铃声。我放下只剩最后一页没有读完的书稿，急忙地朝屋里面跑了过去。此时星期五也跟了上来，他争先恐后地往门里钻。我在铃声响到第五下的时候，拿起了话筒，气喘吁吁地应了一声：喂，你的手机号码不在我手边，所以我直接拨了这个电话。海伦·哈尔没有自报姓名，不过海伦·哈尔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再说了，我已经抱着万一的希望等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我只盼着海伦·哈尔能打电话过来。喂，孩子，你在听吗？ 哈尔夫人，在的，我在听。真抱歉，我刚才和我的小狗绊到一块儿了。 说着，我用脚把星期五推开，而星期五则毫不示弱地回击了我的鞋子。 我会让霍雷上好好陪你玩的。 我想这样警告星期五，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哈尔夫人，实在不好意思，您刚刚说了些什么？ 此刻我贴紧了听筒，并堵上了另一只耳朵，努力从静电干扰和星期五的叫嚷声中过滤出哈尔夫人的声音。话筒里传来哈尔夫人后半句话： 好吧，明天中午过后到药店来见我吧，我给你想了个主意。 就这样，我在第二天早上把星期五留在了木屋里，给他准备了食物和水，并严厉地说教了他一顿，就早早地出门向药店进发了。我的心里混杂着好奇与期待的情绪，身体里的每根神经都像通了电的电线一样震颤不已。因为或许就在今天下午，我心里那些关于埃文哈尔的守护故事的人的疑问或许就能得到解答。这种可能性，打一个或许有些不恰当的比方，我想就像艾拉迷翻兰的时候用的乙醚一样，让我整个人都心醉神迷。海罗哈尔所说的主意，他昨天在电话里说起的提议，便是让我陪他到山上去看望他的嫂嫂。上山，到埃文哈尔家族世代相传的领地上，那片安保森严的住所去。他的祖母维尔里特哈尔如今仍旧住在的那个地方。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在翻来覆去的阅读手头上的所有内容。徒步赶了两天路之后，兰德和萨拉仍然没有看见任何文明的迹象，他们没发现杰普那帮人的踪迹，但时不时的他们能听见猎犬发出的叫声。眼下他们无疑正在被人追踪。到现在，说我沉迷于这本守护故事的人当中，已经远远不足以描述我狂热的状态了。然而另一方面， 克莱尔·瑞贝卡的第二封信依然萦绕在我脑海里。昨天夜里，我躺在阁楼的床上，伴着星期五从底下沙发传来的呼噜声，终于把那封信打开了。信里说明了父亲那次意外的前因后果，并提出让我出一笔钱的请求。克莱尔·瑞贝卡还像往常一样充当着家里的沟通使者，他告诉我家里老农舍的屋顶就快塌了，屋里那些老旧的电线还是当初我们住进去很久以前换的，如今也快要报废了。卧房里的电线已经开始冒出火星了，而我最小的妹妹莉莉·克拉瑞特仍然住在里面，因为没钱修理，他们切断了莉莉·克拉瑞特房间的电源。现在莉莉只好在没灯的房间里勉强凑合着。玛拉迪安和她丈夫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山下的活动房屋里，因为父亲交了医药费，已经没法按时支付租金。教堂募集了一些衣裳给玛拉迪安的双胞胎新学年的时候穿，不过近来就连教堂都快难以为继。自从图阿市的模型厂和服装厂相继倒闭之后，莱恩山丘圣徒兄弟会的会众开始逐渐减少，许多兄弟会成员都像其他人那样为了找工作陆续搬走了。我的几个妹妹当中，年纪第二小的 Evie Christine 如今又怀上了孩子，她和 Maladan 都十分的激动，因为这孩子比 Maladan 的最小的那个只晚不到两年，正好适合当个玩伴。家里的状况没完没了，这负担之沉重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现状呢？至今为止，我所做的又有什么用吗？根本毫无用处，只不过是给即将崩溃的大坝做些临时修补。大坝后方水量仍在不断的上涨，不停地旋转，不停地翻涌。我设法所做的一切，除了让自己陷入信用卡的无底洞里，只是助长这种现状更长久的存在。早婚是受到鼓励的，怀孕就意味着成就，无论家里是否有钱养育这个孩子。想到这儿，我的胃里一阵的翻腾。沿着弯曲的山路朝镇上走去，我的身边挤满了前来参加五十周露营活动打扮得光鲜亮丽的人群。这些人又知道什么呢？我很纳闷，这些游客是否了解这大山中饱受创伤的真实生活。这里根本不需要什么施工人。从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某些地方，人们仿佛生活在静止的时空当中，他们迷失在时光里，被美丽和丑恶所禁锢。美丽在于壮美的山中奇景，丑陋则鉴于贫穷、教育匮乏、饥饿，以及孩子们因为从小喝汽水和糖开水而蛀坏的牙齿。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不知道自己该跟谁说话。我猜想是上帝吧，尽管这些日子我们并没有真正交谈过。上帝，雷恩山丘那座破烂的白色教堂，还有恐惧、痛苦、惩罚、羞愧与罪恶感，这些全都在我的心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已经难以分辨哪些才是真实。除了让教众继续延续雷恩山丘的生活方式以外，上帝究竟还想做些什么？ 一直以来，将这些想法一股脑地抛开往往更加容易，任由他们纠缠不清，被遗忘在角落里。然而这趟旅程已经不经意间牵动了我的心结，种种不可思议的关联表明，我此番前来并非只是出于巧合。各式各样的事件暗示着，有时甚至明示着，我童年时期所信奉、雷恩深秋所推崇的那个上帝，那个因为母亲的罪过而蔑视我、轻鄙我的凶险形象，也许是一位早有旨意并且乐于赐福的上帝。也许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守护着我，在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我正在自己所开辟的道路上的时候，他其实早已经为我开辟好了道路。我想我自己也有点意识到，我会重回这里绝不是无缘无故。对我的考验就要到了，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一直知道自由就站在审判台的另一侧。只要我们能够直面真实，就是从谎言中甄别出那些关于自己、关于家庭以及关于上帝的真相。要想顺利地通过考验，我就没法不回到那个我曾试图逃离、如今不断地向我呐喊的地方。我还不太确定具体的时机，但在这次行程结束之前，我想我会回一趟雷恩山丘。读了克劳尔·瑞贝卡的信之后，我就已经有所觉悟。前方，镜面谷小镇与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那么的不同。它坐落于半山腰，像明信片上的景致似的祥和宁静。那是个美丽的消遣之地。镇上的建筑全经过精心的翻修，街上非常热闹。埃文哈尔的财富和名气提升了这个小镇的名气，使这个小镇成为与高地镇和阿什维尔一样的旅游胜地。我把车停在了药店附近，虽然现在去找哈尔夫人还为时尚早，上午刚过去一半，她交代我要我午饭之后才过去，于是我便在街上到处闲逛起来。我欣赏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大杂烩，时空过客的纪念品，复刻版的服装和武器，电影海报，本地手工艺品，以及种种古玩珍宝。我坐在冰淇淋店的一角，看到许多客人摆出各种姿势和一张埃文哈尔真人大小的纸板合照。埃文哈尔穿着一件欧洲宫廷式的黑衬衫，他着黑色马裤，配一双海盗穿的那种过膝的长靴。埃文哈尔在《时空过客》第一部电影当中出演了一个小配角，他的戏份是 YouTube 网站上点击量百万的热点视频。那些狂热爱好者，他们能从被暴风雨摧毁的葡萄牙大帆船的众多船员当中准确地找到埃文哈尔所在的位置。造反的时空过客协助这艘船上的水手，带领他们抵达了北卡罗莱纳州的外滩群岛。到了那儿，一瘸一拐的幸存者们将会来到沃尔特·雷利爵士所说的那群神秘消失的殖民者所在的村落。其实很早以前，那群人便舍弃了最初在罗阿诺岛上的居所，然后他们会和位于更南边的哈特勒斯角上的当地人混居在一起。在埃文哈尔交代的历史背景当中，有一个孤立而神秘的民族，莫里基人。 他们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蓝岭山脉里。他们的祖先是因为时空门发生故障而无法重返星际通道的时空过客，他们因此被困在了地球上。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抵达这片大陆的20年前，他们就和所谓消失的殖民者以及当地部落一起生活在美洲大陆。之后他们通婚并生下了混种小孩，许多人开始想要留下来。在第三本书当中，他们终于找到了在地球上穿越时空的方法，然后并利用它来逃脱追捕。只不过每一次他们都无法预测时空门将会把他们送到哪儿。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些联系。 M. 哈尔书中的莫里吉人代表的便是莫洛琴人，深色头发，褐色皮肤，令人称奇的亮蓝色或银色的眼眸。同莫洛琴人一样，莫洛吉人在时间上也要早于其他的欧洲移民。那么埃文哈尔对山中神秘居民的兴趣是否就源自于兰德与萨拉的那个故事呢？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